各位，上次讲到政府军代表一班推心置腹的谈话，指出马海这一次呢搞更大的政治事件，决定要所有坐监的重刑犯做炮灰之鬼，他自己呢就趁乱制造甩身的机会咋。咁军方代表讲到呢处，好似好心噏咁，猛咁拧头就讲唔落去。咁一嚟，谈判失道呢就变成鸦雀无声咯，净系听到墙壁嘅时辰钟滴答滴答咁响。好耐未讲话嘅监狱代表呢阵时就开口啦，睇神情呢有啲感慨，强装笑容。啱先听阁下高论，咁的确有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出身于军政人士，虽不知做生意为何物，但系听讲过做生意最高利润嘅有一本万利嘅讲法同流传。啱先引用嘅系马海呢、這个人嘅计谋，系要人人都付出真本，作加一条最值钱、真正嘅人命，系用万斤搏回一两嘅生意。关于做生意，《商战奇才》书里头有名言：高明大商家为咗发挥自己先至明白嘅目的，会好特别出卖自己货物嗰阵，降价再降价，特别平。反过嚟买入嗰阵时咧，又出价特别，特别贵到得人惊，无人可及。军代表阁下，我哋大概明你嘅意思。我哋今日面对系极其复杂嘅生死关头大事，唔通都可以变成买卖交易咩？军代表讲咗咁多啊，就系、是、等呢个机会啦，嗱嗱声就答啦。当然得啦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上等之人啊制造时机，中等之人啊把握时机，下等之人放过时机。欲成大事，不拘小此也。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是有万骨枯先有一将功成。愿阁下你哋好自为之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啊！笑声之下，军方代表两眼顺势快速偷望下对方，一闪而过，装作好平常。发现监狱代表为首之人正喺度猛咁吞口水，加用力咬牙，面上现出不寻常。咦，知道对方心郁啦，唔再讲嘢啦，静候佳音。半刻钟后，监狱代表突然变成细细声咁讲啦：我哋五个人愿效犬马奴，无必令到大监狱城破，又小死犯人。不过要讲代价。军方代表我面露喜色啦，好啊，好啊，我哋嘅谈判早就应该咁啦，有代价先有真诚意啊嘛，请请请，请讲条件，可唔可以俾我哋五个人去外边商量下先啊？哦，梗系可以啦！高兴嘅军方代表马上做手势，唔为任何可怕事都做得出。随时愿死嘅代表就离座，行出营房外边一片青草平地，眼望四处，知道冇人可以听得到讲话声啦，咁先停步坐地。有人紧张咁讲咯：大政治反监仓里头已经杀死嘅起码都有几十个军警，今日搞到咁嘅地步，当然系可恶之极啦。不过要明白哦，毕竟死嘅都系普通人啫。当局最怕是政治犯人死得多，如果暴动火拼之下幸存不死的相信没多少个人。嘿，大哥啊，你出主意了，兄弟我是跟到实的。那另一位亦讲了， 有人千方百计煮人肉，是几百条人命一锅熟。另一个就急急答啦，咁第37计冇人有命再生还。第四位就讲啦，用命去搏太冇意义，我哋唔该坐以待毙。大哥啊，快啲出主意啦，做大生意嘅时刻到啦。紧咬牙关为首嘅大哥就答，世间事物系总量不变，冇人赌输就唔会有人赢。事到今日，哼！突然就更加细声讲啦，唯有毒食毒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五个人讲话声啊越嚟越紧张。半个时辰之后，又翻到营房谈判台度，见到军方代表就话啦，我哋嘅上司嘅上司已经满口答应，阁下五个人事成之日，一定会对你哋五位从前无论几大罪过，一不勾销。五个代表听咗，眼前一亮，面露惊喜，接住双方签字，抌咗手指无作实啊！好啦，咁啊，西山快日落，五代表翻到监狱城，向马侯爷报告当日谈判嘅大事。马侯爷听咗呢，既满意军方让步，又唔满意要再等一日，无奈嘅夜神快速降临，今夜系月色全无，无奈伸手不见嘅时刻到啦。奇怪嘅事喺眼前啦，三个谈判代表同时分别喺三处特别重要嘅地方做出同一个动作，佢哋闪手闪脚，嗱嗱声解开自己裤头带，向前对准方位，先至射出真鸟，嘟一声，更深夜静，尿水淋落地下有声响嘅，咁秘密嘅事，好彩冇人知晓嘅。跟住黑夜中就听闻有人用力钳钳咳咗几下，有一大批上下冇着衫嘅大汉。他们个个快速爬上城楼，快速进入大监狱之内，急急分作几路，成了包抄营，继续漫步摸黑进入这个地方。近日因为杀死的人无数，尸横遍地，令到那大批冇着衫裤、不怕鬼、不怕贼的人，两只脚唔踩发臭的死尸而扑低，多到不计其数。现在向天望，唔止未见有半点月色出现，今晚啊连暗星都冇，莫非应咗古书小说里边经常讲嘅月黑风高夜，杀人越货时？黑夜中，只见一群又一群，上下都冇着衫裤，身上配有短武器嘅人，本能咁向前瞭望，然之后艰难咁漫步进入。因为天太黑，任何嘢都睇唔见，只有一啲零散嘅萤火虫喺远近之处出现。睇嚟天上嘅神眼先会知道而家搞乜嘢把戏，唔通又应咗嗰句名言：死一般嘅寂静，隐藏住大杀机。就喺呢阵时，前方好似有鬼影出现，正喺度走动，睇嚟睇去，照个睇唔到系乜嘢特别。不过说时迟那时快，突然听到有人大声齐叫唔准喐，呢一声好似如雷贯耳咁响，足可以吓死一堆夜行人士啊！奇怪啊，呢度静到可怕，连飞嘅蚊虫飞过嘅声音都会好响啊！但系更奇怪嘅系，而家系地震一样嘅叫声，的确系好犀利。不过受吓嘅所有人呢，佢哋个个更加特别。好似天生冇耳嘅，聋到乜嘢都听唔到，冇人做出反应之声，毫无感觉。怪嘅事情多啦，唔着衫裤剥光珠嘅人，个个听闻喝叫声之后，反而飞身上前，即刻将啱啱叫喊嘅人用足死力揽住。咁样飞快动作，等于一下就捉住制服大声叫喊嘅三个人，靠住叫壮胆嘅三个人 从此就再都出唔到声啦。而家黑夜中，一经接触就会分清敌我，联到嘅上下都冇着衫裤嘅人，个个唔止力大无穷啊！再加埋万无一失嘅稳妥，要专门用三个人先去对付一个有衫裤着嘅敌人，实行以多胜少，用千斤驳回四两嘅稳妥办法，使到有衫裤着嘅人冇办法再抵抗，欲不得其正之下，实行生擒活捉，兼且捆绑得十分结实。再讲嗰啲上身冇衫、下身冇裤嘅大汉呢，就越嚟越多出现啦，搞到大监狱嘅两个门已经失控啦，引嚟更多嘅裸体大军进入战团啊！佢哋专做生擒活捉犯人嘅生意，嘿，如此这般，到咗一个几时辰，各位历嚟耳听八方、眼观六路、有足智多谋、够深刻又手辣嘅暴动杀人总指挥马侯爷，佢已经有所感觉，心知不妙啊！马上就指挥形影不离左右嘅监狱长，快快快！睇嚟而家系我哋立即务必亲自动手嘅时辰到啦！你快快快快快，火速合集，先准备洋火，两手随时点着嗰啲长长嘅三条炸药引，立即就可以将两万几斤炸药同时大爆炸，从此冚唪唥人同归于尽。呢阵时嘅马侯爷两次急叫，快啲喐手啦！真系奇怪啦，历来听话听教嘅监狱长，佢而家变成咗另外一个人咁，迟迟未喐手啊！呢个时刻已经睇出问题所在嘅人呢，唔再讲嘢啦，暗咬银牙，暗中手不离枪嘅马侯爷，忽然一声怪笑嘅同时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粒厉害嘅子弹早要飞出，从毫无准备嘅监狱长左边云睛入，右边云睛出。呢位一生作恶多端，满身死罪嘅人头部中枪之后呢，照旧可以企一阵，先就慢慢扑低。黑夜中，从系杀人未当一回事嘅马侯爷，身喺指挥部，唔停咁用左右耳仔向外听，又用两只脚踩上啱先嘅死监狱长身上，要方便登高瞭望。天太黑心更黑嘅人，而家任何事物都未望得到，不过心中明白，确信军方大队人马而家已经进入大监狱里头咧，心谂系凶多吉少，大势已去。更加明白而家监仓里头所有人马已经变成鸡飞狗走嘅局面，所有人已经无法集中，无法鼓动，无法指挥，冇人会听，更加冇人会做到你呢度听自己嘅命令。表面照旧镇静嘅马侯爷，联想嘅事物就多咯。 啊，东方国嘅蓝天明，我直接发电报去你司令部好多次噶啦。我哋呢度嘅政治犯人太有使用价值，应该用飞机嚟轰炸呢一座监狱。今日我哋暴动失败，真可惜啊！ 佢又谂， 既然系咁啦。好在阿叔我仲留有一手，再等一次，等你哋多啲人马集中进入嗰阵，大家一齐上西天，一了百了。 嗱，而家系下半之夜嘅黑暗世界，本来人人都有两隻眼，而家等于人人都冇眼，全靠攞手摸。嗰种口令暗号都冇晒用，最方便嘅分别呢，就有衫着同冇衫着之分。黑夜中莫光珠嘅就系自己人，唔使再讲话啦。立即合力齐心，捆绑身上有衣服嘅所有人就系啦。黑暗长夜漫漫，忽然听见有人细细声喺度讲嘢，细听之下先至明白，原来佢哋就系日头谈判台上代表军方嘅人。佢话：好啦好啦，既然得手，你哋五个立大功嘅人，快啲离开，入去营房休息，等候更加好嘅消息啦。嗰五个包括及时屙出最重要资料， 喺大堆上下身冇衫裤之人手拉手之下，顺利行出咗呢一座冇灯火、极其危险、随时都会因为爆炸而粉身碎骨嘅险地。时间一刻钟一刻钟咁过去，死一样寂静，无声无息之地。实质双方都有几百人喺度搏命做事啊！监狱暴动总指挥马侯爷出紧死力去做最重要杀死所有人嘅事。唉，奇怪嘅系几次合集，几次攞洋火直接点着火引，血红嘅双眼盯住嗰三条烧到通红嘅火药引，一心指望立即引爆两万几斤重嘅平时炸石爆炸嘅炸药。真系难明，三条长长嘅火药引已经烧晒，照旧未见有爆炸声动静，令到马侯爷总指挥急到成身湿晒，头壳出汗，裤脚底下流尿水。做事想得飞快周全的马侯爷今日细未估到局势变得咁快，更加未估到事情多，啱先突然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一开枪杀死监狱长，枪声因此暴露目标，招嚟突然有六只手六只脚出力一齐夹住，令到马侯爷唔知喐唔得。嗰三个冇着衫裤好有捉人经验，其中包括唔可以自杀嘅一埋手，立即使出两只力大无穷嘅手对付一只侯爷手。黑夜中嘅马侯爷就算平时有飞檐走壁甚了得嘅武功，同埋百发百中每响必中跳得一丈高嘅大本事，而家变成手上冇枪，冇枪嘅双手改戴手镣，本来有鞋嘅两只脚改为冇鞋，装上重型脚镣代替。大监仓嘅暴动从此蛇无头不行。再讲黑夜中有相当多嘅犯人亦曾经尝试外逃，不过喺更多嘅军警重重包围下冇人得到围。时光如流水，终于度过长夜之后是天明的到来，而家一切都清楚明白咁睇见啦。一队队净系着住短裤仔嘅特种兵喺度集队退出，要换岗，换嚟嘅全部系上下服装整齐嘅军人，变成第二次阶下囚。有六个专人看守嘅暴动作反带头人马侯爷，呢阵时合埋眼等打靶，唔停咁念念不忘，百思未得其解。最可恨嘅系精心设置好重爆炸物两万斤炸药，居然一声唔响未得爆炸，乜原因啊？聪明嘅马侯爷照旧未諗到。琴晚有三个作反嘅头目喺冇人睇见嗰陣急急肥出一大堆重要嘅尿水，令到最后嘅火药引呢俾啲尿水浸泡，所以爆炸唔靈啦。咁就应验谈判嗰陣相互得利嘅法则，中等之人把握时机，下等之人放过时机。平定政治反暴动，高明嘅软办法交易成功，死人最少得最大价值。大监仓点样整顿，派边个嚟当家作主，咁自有后来人。未死嘅马侯爷日后下场系点呢，咁暂且唔提住啦。呢阵时日头太阳光直射大地，人们就自会各就各位，进入劳作嘅状态，以维持日常生计。为养妻活儿，要各尽所能之事。呢度系离监仓太远之地，忽然听闻有人大叫咩事呢？呢度原来系一大片有住好多人来往嘅三街六市，听见大声咁叫啦，想知系咩事？就要攞耳仔嚟听下咯，其声如洪钟响啊！喂，有料到啊，有料到啊！最新消息，最好消息，最重要消息，天下太平啊！东方北方两大国要签订永久和平，好日子到！ 想知道啊，快啲快啲嚟买天光日报。哇吼，手快有手慢冇，最后得几张。哦，冇啦冇啦。 越叫越紧张。而家睇见有几个人用钱买到报纸在手，你睇我睇大家都睇，一睇再睇，有人认真睇报唔见讲话。一刻钟之后，忽然有人讲到， 哎呀，靓嘢靓嘢，真係唔抵得买呢张报纸，死老病老有病难好，行路撞到，行街扑到，最靠唔住就报纸佬。 嗱，点解咁样闹报纸佬呢？唔通报纸佬係放流料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